再过半个月左右就是中秋佳节了。近日央视对外公布了今年中秋晚会的节目安排。今年的中秋晚会第一次设置了海外分会场。今年央视中秋晚会将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上篇不舍昼夜，中篇悠悠我心和下篇大道之行，希望彰显传统文化之美。晚会的时长也由原来的120分钟延长到150分钟，主持人阵容也会相应扩展到9位。另外演员的阵容也是非常强大，包括歌手杨坤、雷佳、尚雯婕、韩雪、杜江、霍思燕夫妇、容祖儿、许茹芸、苏芮等都将亮相。中秋晚会将于9月24号也就是8月15晚上8点，央视一套、三套、四套同步播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今天节目直播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耳边刚刚的开场歌曲，这是来自于 Bazzi featuring Camila Cabello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 Beautiful Angel。 那这样也是一位美国的今年啊炙手可热的一位创作新星啊 Bazzi， 他联手同样热烈四射的卡妹带来的这样的一首，就是重新对峙啊，这个一种可以说是两个人对唱的版本的新作品。因为他们两个当时在录的时候并没有在一起录，很有意思。而且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Bazzi 他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像 The Weeknd，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流行音乐大潮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可能声音像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有些时候会发现声音像反而能够蹭点热点，是不是？而 Camila Cabello 他的声音更加能够用他自己的一种亮亮的感觉加持这样一首歌曲。两位的火花你还满意吗？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第二首歌曲，来自于 Robin 带给我们的 Missing You，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耳边这一首音乐作品 Missing You 来自于 Robin， 他呢是8月1号刚刚发行这样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 Missing You， 同名单曲呢也是阔别8年之后啊又回归到了我们的耳边，我们要欢迎一下这样的一位这个歌手啊 Robin 同学。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而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更多的好歌曲了。刚刚呢听过了这种的啊能够让我们心跳加速的歌曲之后呢，那么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可能啊在很多人们心目当中并不算占有非常大分量的但却很好听的乡村音乐了。来关注一下来自于美国的乡村歌手创作人 Ken Brown， 他的迷人歌声怎么能够打动我们。 Weekend 唱的就是今天啊。 Friday, I get off at 5. I'm coming to your place, you come into mine. Got a bottle of Jack and cheap red wine. Yeah, I own it a world. Wanna open them up, close all the doors. Spin you around that kitchen floor. Cause all week long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and me, girl. Just chilling on the weekend, sipping something on the cheap end. Deep end, skinny dipping in the deep end. Deep in her bass, fishing with your feet in. Feet in, up all night and then we sleeping. Sleeping, but we were never really sleeping. Sleeping, tangled up in the sheets in. Sheets in, goosebumps just a creeping. Creeping, yeah we chilling on the weekend. Just chilling on the weekend. We can watch a whole season of Seinfeld or Friends while I watch that afternoon sun shining in. Right through the blinds and onto your skin. Yeah, that's something to see. 3 days just ain't enough and time's ticking. So keep that cherry red lipstick sticking on me. Yeah, let's just keep sipping something on the cheap end, cheap end. Skinny dipping in the deep end, deep end. A bass fishing with your feet in, feet in. Up all night and then we sleeping, sleeping. But we were never really sleeping, sleeping. Tangled up in the sheets in, sheets in. Goosebumps just a creeping, creeping. Yeah, we chilling on the weekend. Nothing to do, nowhere to be. Right here with you and you and me. Me here with you and you and me. Just chilling on the weekend. Ooh, sipping something on the cheap end. Yeah, skinny dipping in the deep end. Or bass fishing with your feet in. Oh, up all night then we sleeping. Sleeping, but we were never really sleeping. Sleeping, tangled up in the sheets and sheets and goosebumps just a creeping, creeping. Yeah, we chilling on the weekend. Oh yeah. Yeah, we chilling on the weekend. Just chilling on the weekend, weekend. Chilling on the weekend.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节奏驾到。 将一首歌来自于 Kane Brown Weekend， 这是来自于他2018年的8月8号全新发行的一张 EP 当中的一首歌曲了，叫做 Weekend， 而另外一首歌曲就叫做 Lose It Acoustic 的版本了。可以说呢，像这样一首单曲呢，我们感觉到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就是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油腻腻的乡村的声音，来自于 Kane Brown。 来说一下吧，这样的一位乡村音乐天才被很多人们认为是当今最有实力值得力捧的一位新人了，其中之一啊，不能说是最有实力的，是其中之一。因为他当时呢在2015年这个发现了他们自己的这种 EP 会获得很多人的宠爱之后呢，一下子就获得了那个美国的乡村榜啊冠军和综合榜的 Top 10。可见当时呢这个 Kane Brown 呢是人气非常的高，而新的专辑呢也是主打 Kane Brown 他一直奉行这个当代的乡村摇滚和乡村流行的音乐风格，也就是啊被一些人呢这个称为叫做 Bro Country 的风格。那当然这是一种叫法而已了，还是属于流行乡村的范畴，但是呢具有一定的时尚性。那如今的音乐都在跨界当中，所以说很多人们在听到音乐的时候想要去分类有点困难了哈。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好歌曲，我们来去更加复古一把吧，听听看这个年事已高的 Sheer 他怎么来去演绎这个前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部电影叫做 Mamma Mia Here I Go Again 当中的插曲之一，也是非常复古的，来自于 ABBA 他们的 Gimme Gimme Gimme 的翻唱版本。 Gimme Gimme Gimme The Man After Midnight。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in Here Comes the Beats. Hard times in the city, I get under. Don't it make you feel dizzy, all the anger. 话说呢，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让我们听到了非常非常浓厚的英式的摇滚的味道。这是来自于英国的独立流行乐团的 Cooks 带给我们的作品 Chicken Bone 啊，这也是呢，他们用他们的团队的名字就是傻瓜啊，傻瓜组合用他们最纯粹的方式去展现他们自己的声音，当然用他们这样的一种创造力呢，去演绎一下新的英国的摇滚音乐。这也是他们能够在 British Sound Book 当中呢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了。下面继续来听我们这个可以说是欧美新生男团啊，2016年刚刚成立的 Why Don't We， 他们来自于美国各个州的，由五个多才多艺的男生组成。他们这样一首歌曲叫做 Eight Letters， 听听看这样的一首能够刷榜单的歌曲到底能够怎样吸引到我们的耳朵。这里是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know me the best. You know my worst. See me hurt, but you don't judge. That right there is the scariest feeling. Opening and closing up again. I've been hurt, so I don't trust. Now here we are staring at the ceiling.

今天白天天晴气爽，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高，非常适合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只是早晚凉意渐浓，外出需注意添衣，防止着凉。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97.4兆赫，暗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昨天正式开幕，活动会持续到11月中旬，100多万盆菊花将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时间里亮半京城。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今年共设置了北京顺义鲜花港、北海公园、天坛公园、北京植物园管理处、北京花香世界花卉大观园以及八达岭世界葡萄博览中心6大展区。其中北京国际鲜花港首次在户外大面积种植了珍贵的精品标本菊，结合9个立体景观，给游客呈现出一场唯美浪漫的视觉盛宴。除了赏菊，园内还将举办音乐灯光秀、国际旗袍选美大赛、摄影展等活动，中秋期间还有大型的游园会。北京植物园定于9月22号到10月28号举办北京植物园第26届市花展，设计花坛四处，布置杨树林菊海5000平方米，并搭配一系列科普活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同景区的自然条件不同，最佳观赏期也有一定的差异，市民可以登录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详细查询最佳的赏花日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Thank you. walking home. 来自于非常伟大的摇滚乐团 U2 他们的全新单曲 Love is bigger than anything it is way， 就是爱就是无限大，爱乘以无限大啊，并不能这么唱。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常小航。今天呢我们听到了 U2 呢总会给到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比方说呢经常在我们认为他可能快要这个是不是要解散啊，要不太行的时候呢，诶，给你又一个小惊喜，总会能够让我们惊艳一下。所以像这样的一张专辑 总能够打动我们。而且有些人会说前七首歌曲就像是很鬼魅的一种音乐状态哈。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在听过这样的一个专辑叫做 Sounds of Experiences 之后能够跟我们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来自于他们 YouTube 在2017年的12月1号发布的一个摇滚最新专辑，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而且这样一张专辑的封面值得玩味，我们就不要再剧透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一起来继续听歌曲。我们来感受一下小电音好不好啊？因为呢这样一首歌曲也是能够目前来讲在榜单当中停留时间比较长的一首流行电音单曲，来自于美国的 Elenium DJ 制作人加上音乐家和歌手 Take You Down， 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样的一首来自于 Billboard 当中 Top 20的好音乐。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When I heard myself, it's just an empty voice screaming out for help. No, I didn't even scare you, but I couldn't see that when I went to hell, I was taking you with me. When I close my eyes, I'm climbing in the dark, trying not to fall apart. Sometimes I get so high, falling is the only out I see. And I don't wanna take you down.

look up from the ground to see your sad and teary eyes. You look away from me and I see there's something you're trying to hide. And I reach for your hand but it's cold, you pull away again. And I wonder what's on your mind. And then you say to me you made a dumb mistake. You start to tremble and your voice begins to break. You say the cigarettes on the counter weren't your friends, they were my mates. And I feel the color draining from my face. And my friend said, I know you love her, but it's over, mate. It doesn't matter, put the phone away. It's never easy to walk away. Let her go, it'll be alright. So I still look back at all the messages you'd sent. And I know it wasn't right, but it was fucking with my head. And everything deleted like the past, yeah, it was gone. And when I touched your face, I could tell you're moving on. But it's not the fact that you kissed him yesterday. It's the feeling of betrayal that I just can't seem to shake. And everything I know tells me that I should walk away. But I just wanna stay. And my friend said, I know you love her, but it's over, mate. It doesn't matter, put the phone away. It's never easy to walk away. Let her go, it'll be okay. It's gonna...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Dean Lewis 带给我们的 Be Alright，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听到这里呢，我们会说这样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男歌手呢，他呢其实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元素的一种融合，而且呢在这样的一种声音当中，我们会听到这种暖暖的，这种好像有一点点小情怀思乡的味道啊。 Be Alright， 一切就这样吧，挺好的啊，万事大吉的一种感觉。那当然了，下面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音乐内容，也不要错过节奏驾到我们稍后两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了。当然我们也会听到 Funk 和 New Funk 风格的混音，来自于 DJ Leslie JC， 来自于北京的一位音乐制作人，一起来听一下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了，我是 Mr. 常常小航，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Like we be running them out and never make it. That's just too bitter for words, don't wanna taste it. That's just too bitter for words, don't wanna face it. But I think that I'm done tripping, I'm tripping. I've been sipping, that's how I control this feeling. You keep giving, you keep on hitting it, ooh, oh. Maybe it's your love,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Baby boy, your love got me tripping on you. You know your love is big enough.It's big enough, got me trippin' on you. Trippin', trippin' on you. My bad for trippin' on you. Trippin' on you. My bad for trippin' on you. Trippin' on you. I know you're cool when I ain't waiting, but I act a fool when I don't get it. And I'm steady bruising just to save this, but I tripped on your love, now I'm addicted. And that's all I Like we be running them out and never make it. That's just too bitter for words, don't wanna taste it. That's just too bitter for words, don't wanna face it. But I think that I'm done tripping, I'm tripping. I've been sipping, that's how I control this feeling you keep giving. You keep on hitting it, ooh, oh. Maybe it's your love,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Baby boy, your love got me tripping on you. You know your love is big enough, made me trip on you.It's big enough, got me trippin' on you. Trippin', trippin' on you. My bad for trippin' on you. Trippin' on you. My bad for trippin' on you. Trippin' on you. There's some kind of love, baby. Trip, trip. There's the type of love, maybe. Trip, trip, trippin' on you. It's big enough, maybe. Trip, trip. It's big enough, got me. Trip, trip, trippin' on you.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迎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Leslie JC 的我们的 JC Mixes JCM 第160号作品，而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2015年发行的专辑 Freestyle for Funk 当中的一首作品，叫做 Fox 99， 来自于 Sir Alex， 而接下来是来自于 Afro-Cuban 与 Batch 合作带给我们的 Choices in Life， 一起来听吧。New Funk 风格的音乐作品，就在今天，希望你能够来喜欢。 I am the guy that's been to get out of you to live. The challenges I've got to face, equilibrium I've got to take. You should hear this pain. The world's so lost in this sea. What they see and what they hear, righteously be courageous. Have no fear. To walk or to fly.From within or inside, all they find are choices in life. Reality or they find desire, step in the water or to stay dry. All they find are choices in life. So much blood of pain, what do you choose to keep? Pain and empty from the sea, not so in the freestyle or be. Sometimes what we want is what we need.

be a girl, but it's alright, cause it's Saturday night. Don't miss the fun.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继续关注我们下来自于 JC Mixes JCM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段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作品第171号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第160号作品，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71号作品，但是风格呢都是类似的这种 funk 和 new funk 风格的音乐内容了。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Prosper Staff Finger 带给我们的 Mr. Funk Master， 而稍后时间我们会听到了另外来自于 DJ S 以及于 Sparky T featuring George Kelly 带给我们的 Moving to the Groove More Sparky Mix Edition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各位如果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常先生三个字啊，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909就可以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直播歌曲列表了。此外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博啊，找到主持人常小航，跟我进行更多的微博互动哦。 这边的作品就是来自于 Four Knox Five 带给我们的 Don't Go， 来自于他的 K Lab Remix 的版本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如果您认为像这样的一种 New Funk 风格的音乐还不错的话呢，我建议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歌单啊，了解一下关于这种不同的一种风格的电子音乐舞曲是怎么能够获得的。当然我们也是把歌单为您列好了，就在公众号当中，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909即可。而下面的时间要跟您这个好好分享另外的两首作品了啊，分别是来自于 Brain SNR 带给我们的 Nice and Slow， 以及来自于非常著名的 Quincy Jones 带给我们的 Rock On Desire Remix Edition。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我是 Mr. 长长小恒，继续听下去，开大音量享受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下午咯。 Time to go, and she won't stop. She's got me hanging around, watching her body rock. I make my way to the light, so she can notice me. Fingers in the house, it's like 1, 2, 3.Let it go, nice and slow. Let it go, nice and slow. Let it go, nice and slow. Let it go. 想起来了，那这就是 Rock On， 来自于 Quincy Jones 他的音乐作品了，2014年的全新发行的一张 EP 当中，来自于 Time Warp Music。而稍后时间，我们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整点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也希望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第四个小时的节目《节奏驾到》Rhythm Mix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么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晴朗啊 Tata。带给我们的 A Deep Space Disco 风格的音乐作品了，又是 Disco， 没错，跟昨天很相似哈。那么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赶紧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行了。嗯，希望您可以连听得开心呢、啊、周末愉快，我们一会儿见。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 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演出方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北京人艺、北京京剧院、北京演艺集团等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昨天在北京签署承诺书，承诺不录用、不组织涉黄赌毒演艺人员参加演艺活动，净化首都演艺市场。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昨天还成立了五个专业委员会，其中道德自律委员会倡议，演艺人员应当争做德艺双馨的艺人，讲信用、讲诚信，绝不参加违法活动。继续来关注展览方面，质朴的精神晨间水彩作品展昨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画家晨间的人物和风景作品170多幅，涵盖了他艺术创作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晨间的人物画以表现新疆塔吉克民族为主，风景画中晨间描述了故乡的海，在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描绘中探讨人在现实中的存在感，借用自然表达感悟人生，揭示人与自然这一命题更为深刻的关系。展览将持续到9月16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耳边的音乐作品叫做 Space Warrior， 来自于莫莉黑机器。那今天我们的混音作品呢，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晴朗带给我们的全新制作 A Deep Space Disco Mixtape。 15:36，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的直播。那马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点名互动了哈。那该怎么玩呢？依然是老规矩，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这个参加我们将会在15:40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很有意思啊。听懂了没有呢？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等待大家。会在电波当中点出来那些个发送成功的朋友们的微信名字，希望可以在电波当中遇到你。 5:40啊，我们的点名正式开始。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们，能够进入到 Top 10的网友分别都是世界那么大，我只喜欢你，在车里面听的节目是不是？我看到了你的头像是个名侦探柯南啊，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另外也要欢迎一下我们可爱的来自于他说蓝翔毕业的王能能啊，你好，在挖掘机里边听的节目很有意思啊，这种质感应该很强大吧，小心那个挖掘机不要开得太强大啊，免得把地下的这个管道挖穿，真是够了。好，也要欢迎一下网友西蒙的猫，还有像是一点儿也在车里边听的节目，还有呢我们的网友雪，再欢迎一下老傅进放单位，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迪塞尔，以及呢我们刚刚这是 Who Am I。 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啊，听到了很多网友们对于这种可爱神奇的这种 funk 电音风格的一种喜爱，那当然了我们也是邀请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最后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铁生辉。 OK， 点名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想要再参加点名的话呢，只好赶下期节目咯，是不是啊？记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909查询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了。希望您可以来听得开心，周末愉快。